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深切关怀下，一直竭诚拥护朝鲜劳动党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、劳动英雄安浩春、中央动物园作业班长、劳动英雄金顺玉、国家科学院咸兴分院研究师、博士、副教授刘金玉迎接了七十寿辰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三位有功者送去了富有恩情的生日宴品。